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报道特别节目，我是王毅。 大家早上好，有一个新的亮相哈，我是夏萌。 哎，全新的组合和搭档啊，而且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一会儿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会更加详细的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燃在东京冬奥的奥运会的报道的特别节目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 没错，那我刚刚上节目之前也算了一下啊，今天距离我上一次上直播已经过去了587天 啊。这边陈震帮咱们算着，今天距离冬奥会开幕还有200天， 没 错，这个时间比这个要长多了。 是，那关于这个冬奥会，倒计时200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所涉及，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啊，一会儿会关注起今天节目非常丰富的内容。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听到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报道，今天呢将会全面推出。 除此之外呢，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将在第111位出场，就说这个数字还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啊。在旗手方面，这一次呢是双旗手哈，有朱婷和赵帅。朱婷呢表示说，当旗手让他更有动力，而女排的目标还是升国旗、奏国歌。 是的。那么迎接冬奥倒计时200天，延庆赛区13支特色冰雪队也亮相了。 除了关于冬奥和奥运会的相关消息呢，我们也来关注体坛的其他动态，比如说中超。今天呢，咱们国安队就将会天津金门虎再次上演一个叫另类的京津德比，是吧？ 没错。 反正主教练比利奇说了，他知道京津德比这回事儿啊，但是他也说球队需要用胜利继续前行。 是，CBA 方面呢，王毅雄成为2021年 CBA 的状元秀 啊，断句断得很重要。 怎么样了？ 断在熊前面，我就成 CBA 状元了。 可以啊，可以啊，这是你曾经的梦想吗？ 对，也是咱们北京孩子嘛，王毅雄当年在五中是吧？现在只不过比较遗憾 CBA 状元秀，因为首钢也没有状元签啊，北控也没有状元签，最终呢被福建摘走。但是北京首钢这边呢也摘了首轮第五顺位的栾立成，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有两个话题哈，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就围绕着咱们的奥运会的， 是的， 奥运会比赛大家也看了不少届了，哪一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开幕式上这个亮相是最让您激动不已的？ 我觉得这可能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2008年吧。 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么想。 当然了，这个大家 84年虽然说也让激动不已，是吧？84年还太久远了，还没你呢。 对，过了很多年以后才有。当然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答案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交流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其实呢，除了中国体育的代表团在开幕式上的亮相哈，就是这么多奥运会，我觉得开幕式上点火仪式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如果您要有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开幕式上的一些细节，咱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聊。另外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别样的京津德比，国安队如何战高温闯过天津金门虎这一关。 是，哎，我因为我太久不上直播了啊，我有个特别特别傻的疑问，大家我说完大家别打我啊，就是现在 还有，没事，够不着。 现在还有京津德比吗？还是以前那京津德比吗？好像这都哎，好吧，就这样吧。 只要一提到德比这个词儿，你还非挑这个事儿。一提这个词儿，咱家里人就总批评我说，你老说德比，德比是人家本来也是，这个外国那边传过来的，是吧？另外都是同一个城市，人家，水平差不多才叫德比。说这个京津本来又不是同一个城市，现在呢也是这实力有点对不上，是吧？还， 我主要是这意思。 所以咱们叫别样的京津德比， 是 吧？是 加了个定语，我这开始搓火了一早上的。 当然，今天的这两个话题也和大家呢集中的展开交流，而且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会围绕着东京奥运会和大家呢更加详细的来分享。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环节，也是我们燃在东京 奥运会的特别报道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叫做早安奥运。 Good morning. Buenos días. From GF.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早安奥运，从今天也就是7月19号开始呢，咱们北京体育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会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这个燃呢就是燃烧的燃，每天会播出10多个小时的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的最新消息。 对，而且呢今年的燃在东京的节目呢其实是从早到晚啊，从咱们早晨雄鸡一开始一直到夜话结束，包括还有这个夏小萌曾经主持过的战斗过的地方是吧， 是的， 而且呢我们的时间也会再进一步的扩充，这样让大家呢可以在整个的奥运会期间更加全面的了解奥运会的相关的信息。当然我们也向大家先介绍一下全天节目的情况吧，请出我们的副台长焦玉辉是吧， 领导说话了 啊，他要向大家呢先介绍一下咱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燃在东京特别节目在今天全新上线的相关情况，咱们先整体的了解一下，在随后的时间里面会更加详细的为大家介绍我们燃在东京特别节目。 你好，听众朋友，本周五万众瞩目的东京奥运会就将开幕了，因新冠疫情影响而推迟一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并没有摆脱疫情的阴影，但同时也承载了全世界抗击疫情的期待。而从今天开始，7月19号到8月9号，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就开播了，这也正式揭开了我们对东京奥运会报道的大幕，体育广播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每天长达10多个小时的奥运特别节目将在接下来3周的时间里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燃情的奥运之夏。那么下面我就向各位介绍一下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的总体构架。我们节目呢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全时段滚动报道奥运，从每天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在体育广播 FM 102.5的频率中，每个时段每个整点都将播出奥运报道的节目，包括了东京快报、奥运奖牌榜、奥运有范儿等等。其次，加强新闻互动板块，我们推出了4个新闻直播互动板块，包括每天早上7点到9点的雄鸡畅晓，中午12点到12点半的东京快报，傍晚5点到7点的金戈铁马，和晚上9点到10点半的体坛夜话。在这4个新闻板块中，除了有及时全面深入鲜活的奥运报道，我们还将就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互动，汇聚大家的智慧，分享大家的快乐。第三个特点是我们奉献给大家的奥运报道的内容，从早到晚，除了东京零距离、全锦奥运会、站在东京看北京、极速锐评、今日看点、奥运奖牌榜等等这些奥运会报道应有之义的内容以外，我们对板块栏目进行了精心的设置。比如早上的雄鸡畅晓，我们开设了奥特曼大挑战，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参与非常好玩的环节。先来解释一下，此奥特曼并非彼奥特曼，奥是奥运，特是特别，曼是人，合起来就是奥运特别人类。奥运会开始以后，我们的主持人将根据每个比赛日不同的重点项目，邀请听众挑战主持人，展开一场线上的短视频有奖挑战赛，不仅有奖品，据说还有主持人 cosplay 出镜。 还有 cosplay 是吧，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这我们之前在商量的时候也说了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网上购买，就是穿在身上的那种奥特曼的衣服，脑补一下可以想象的出来吗，到时候就请我们交台给大家穿一下，可以站在我们的后边，充当一下这个节目里边的气氛担当哈。 主要是由他来率先发起奥特曼的大挑战。刚才呢，焦玉辉台长也是向大家介绍了一个整体的节目的构架。在 整个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除了像我们在日常节目里面，特别是在广播节目当中，大家能够听到的关于奥运会的相关的报道，还会在其他的全媒体平台当中，比如说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的微博，比如说咱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另外我们在抖音快手当中也能够看到前方记者给大家所带来的最新最鲜活的视频短片，是吧？ 哎，那说到这个前方记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视频短片啊，稍后呢，教台还会给我们继续进行一个这个介绍。除此之外呢，刚刚王毅也介绍了什么，北京时间啊，听听 FM 啊，微博呀、微信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新媒体的矩阵上，都能够关注到我们关于东京奥运会的最新鲜的报道。 嗯，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教育会台长为我们所带来的关于燃在东京哈，全天我们全媒体关注奥运的相关内容，以及我们的四位将会奔赴东京的记者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的报道。 本届奥运会举办国日本是我们很多听众都非常熟悉的国家，甚至很多人都是日本通，而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体育等等方面的交流也非常深入，我们现在生活很多都深受日本的影响。在京哥铁马时段，我们将开设一个从建外大街到富士山下的环节。建外大街当然就是我们电台的所在地了，在这里我们可以高谈阔论，在我们生活中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并且留下了美好记忆和深刻印象的内容。而到了夜间，大家喜爱的体坛夜话栏目将邀请各路大咖来光临，包括资深体育评论员、著名运动员、著名主持人，以及文化界、娱乐界甚至医学教育等领域的人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共同讨论奥运会这个影响整个世界的大型秀场。另外，我们的新媒体端也同样值得期待，我们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当然，每天必不可少的是视频直播，通过新媒体端我们将设置一个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我还要向大家特别推荐的是我们的四位前方特派记者，经过充分准备，我们的四位记者即将踏上前往东京的征程。这确实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采访活动，但是这也是一次可以载入史册的采访活动。尽管有再多的困难，我相信记者们一定能够精彩地完成这次奥运会报道。听众朋友，20年前北京体育广播因奥运而生，如今又到奥运年，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再次以奥运的名义歌颂赞美体育带给我们的激情与梦想。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说，奥运会总是能够让世界团聚在一起，让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难民代表团一起在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运动员村相聚。相信团结的力量必将实现一场精彩成功的奥运会。最后也祝我们中国体育健儿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 东京奥运倒计时， 下面呢就进入东京奥运倒计时。虽然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的奥运报道的特别节目今天开始了，但是距离东京奥运会的开幕还剩下4天的时间。 是的，还剩下4天时间，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新的消息已经呈现给大家了。那么在接下来时间里边呢，我们就一一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昨天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出场顺序已经公布了，那按照以往的顺序，希腊是第一个出场，这也没有太大的差别。难民奥运代表队呢是第二个出场，东道主日本是最后一个出场。根据这个新的规则哈，未来几届奥运会东道主呢将是倒数出场，美国和法国分别排在倒数第3和倒数第2。那其他的代表团出场顺序呢是按照这个日语50音的顺序来排定的，它不是按照以前这个英语啊或者其他这种方法了。那中国代表团呢是排在第111位出场。我看见有不少网友都说啊，这个111位这个数字也是有各种各样解读的，什么金牌榜第一位、奖牌榜第一位、还有一个什么榜也是第一位，反正都是第一位啊。这个数字呢，对于可能在中国文化里边还算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数字了。那也希望借着这样的数字，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也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对，反正就是各种第一就行了，是吧？ 是的，各种第一。 而且呢，我们的王者之师们也已经启程前往了东京啊，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航班飞行和大概4个小时的入境检测等相关的手续，中国代表团的射击、跆拳道、羽毛球、拳击、网球和体操等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在当地时间昨天晚上的6:40走出了东京的成田机场。这基本上去一趟日本，现在相当呢可以飞一趟欧洲，就大概是这个时间。 因为中间还得 主要是那个核酸检测时间特别长，还要排队等待很多很多的细节哈。 所以可想而知，咱们的记者也是挺漂洋过海去到日本，去到东京挺困难的。那是稍后咱们连线的时候问问他们都遇到哪些问题了哈。 而且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行程，您就知道他们其实这个时间啊比现在咱们代表团去日本时间花费的还要更多啊。在北京时间的17号呢，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是官宣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双旗手，跆拳道队的赵帅，这是男旗手啊，女旗手呢是女排的朱婷。作为里约奥运会的冠军，赵帅本届奥运会呢也是志在卫冕。而在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也表示说身体感觉现在挺好，状态也挺好，就等着开赛了，接下来要做好赛前的准备。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赵帅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现在呢，他是升级了哈，从亚运旗手升格为奥运旗手。他自己表示说，也非常的激动。 是。那相比赵帅的这种激动和期待呢，大师姐吴静玉呢就更加的平和一些了，毕竟是这个奥运赛场上的老人了。那作为奥运会的四朝元老，这位已经升级当妈妈的老将说呢，这一路感觉被照顾得很好，那国家队为运动员也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和保障，这是一件很特别的奥运会。吴静玉也说呢，他会去深入的感受它，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就是为祖国争取更好的成绩。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羽毛球队的混双选手黄雅琼啊，他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也是显现出非常轻松的状态，因为有整个国家作为他们强大的后盾。包括这个网球赛场上的名将王强出机场的时候也说因那边结束了法网之后这边回国的，投入到了这个奥运会的备战当中，也希望在奥运赛场上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在咱们微信当中啊，黑暗需要光明就说了，各种王者之师都到了啊，希望可以获得最终的王者荣耀啊，期待健儿们的佳音，祝福大家保重身体，努力拼搏。这一次呢出征东京奥运会，大家不管说多一年的备战，还是在这一次出京过程当中各种防疫政策，各个运动队运动员都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和艰辛。而且呢，今年的奥运会挺有意思的，是双旗手制，这在以往的奥运会当中呢，这还是首创的，也表示了更公平，是吧？这个是一个环节。而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一位女旗手，女排的队长朱婷，她也表示说呢，担任旗手让她更有动力。女排的目标是升国旗、奏国歌。而且呢，我们也连线了排球的评论员孔宁老师，他也提到朱婷啊，成为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女旗手，这是实至名归的。 感谢代表团对女排对我的肯定与信任，担任旗手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让我更有动力去做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大赛将至，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 在这次出征东京奥运会之前，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到底是谁？我当时想的就是朱婷，别的选择了，我觉得没有太合适的。那么朱婷呢，也是当之无愧啊。由于自己的出色的战绩以及这个出色的人品、广泛的这个认知度，她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旗手，实至名归。那么她呢，也感谢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的对她自己的肯定与信任。她说自己肩负使命，更要砥砺前行。我准备好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是朱婷第一次征战奥运会。虽然最后夺冠了，那么当时的朱婷还是比较青涩的。那么现在是东京奥运会，朱婷呢非常成熟，比赛经验丰富，很稳健，而且呢实力超群，是当今世界女排的头号球星，也是中国女排的头号球星，也是中国女排的队长。可以说朱婷发挥的水准决定了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的高度。 向来这个奥运代表团的旗手啊，都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那么历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旗手都有谁呢？那这会儿我们也跟随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徐真来听一听他给我们带来的专题报道。 日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将由女排运动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今年三月，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方面发表联合声明，鼓励各代表团在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式入场时，同时派出男女各一名旗手。中国体育代表团综合考虑了运动员代表性和赛程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经多方征求意见，慎重考虑，最终确定了旗手人选。出生于1994年，今年27岁的朱婷，身高1米98，是中国女排的领军人物。2016年的里约，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朱婷携手女排姑娘们一路过关斩将，时隔12年再度摘得奥运会金牌。 球把我们看，他打到，崔若曦探头把球打下。 8场比赛，朱婷一共拿下了179分，被评选为里约奥运会女排项目的最有价值球员。此外，朱婷还曾助力中国女排连续拿下了2015年和2019年两届世界杯冠军，获得两届最有价值球员，是世界女排历史上首位蝉联世界杯 MVP 的球员。一路走来，朱婷一直在创造神话，此次朱婷当选东京奥运会的旗手，也让她成为了夏季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历史上首位女性开幕式旗手。朱婷表示， 感谢代表团对女排对我的肯定与信任，担任旗手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让我更有动力去做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大赛将至，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 开幕式上，搭档朱婷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赵帅身高1米88，和朱婷有10厘米的最萌身高差。今年26岁的赵帅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上连克强敌，最终拿到了男子58公斤级冠军，这是中国男子跆拳道在奥运会上拿到的首枚金牌。此后，赵帅又在2017年拿到了世锦赛男子63公斤级冠军，这也是中国男子跆拳道的首枚世锦赛金牌。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赵帅成为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这次东京奥运会，赵帅再次在大赛中担任旗手。得知自己当选开幕式旗手后，赵帅表示：“ 肯定是非常开心。我觉得，首先感谢团部领导对我的信任，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吧。但也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也是一种认可，也非常开心能让我和朱婷一起担任旗手，我也会以此为动力，能够继续在赛场上为祖国争光，也祝愿代表团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王丽斌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易建联，连续8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都由男篮运动员担任。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雷声打破了男篮运动员对于奥运会开幕式旗手32年的垄断。雷声身高1米93，曾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夺得了男子花剑运动个人赛金牌，这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在花剑项目上的首枚金牌。里约奥运会前，雷声在当选开幕式旗手后表现得很淡定。 我觉得这是个很光荣的使命吧，就是我是亚运会当了一次中国队的旗手，但是我自己没有想到奥运会还会请我来当旗手。其实我自己没有想到能当旗手，但我觉得当旗手当不当旗手跟我这个比赛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还是该怎么准备去怎么准备我的比赛。就像我说的，就是即便是我上届的状态，我也赛前我也不能。包括甚至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拿到奖牌，但我觉得还是要一个是放宽心态，然后去把注意力真正放在比赛当中去，然后一场场拼才有机会创造奇迹。 男篮运动员身高臂长，有着天然的视觉上的优势，直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男篮球员一直是开幕式旗手的不二人选。共有6位男篮球员当选过开幕式旗手，他们分别是王立斌、宋涛、宋黎刚、刘玉栋、姚明和易建联。其中刘玉栋和姚明更是担任过2届奥运会的开幕式旗手。最特别的一次要数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与中国代表团旗手姚明走在一起的是来自四川灾区的小朋友林浩。 担任旗手的姚明牵着512汶川大地震中的救人小英雄林浩一同步入会场。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表示， 他们觉得应该是表达一个向上的精神，表达一个未来的面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保留了这一个点，所以我们就留了这个林浩，姚明拉着林浩进来的这个点。 姚明也在后来回忆了2008年在家门口当旗手的感受。 2004年的时候我也当过旗手，不一样，真不一样。从国家体育馆，就是体操馆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在那儿候场，走出来的时候旁边的志愿者就不停地在喊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奥运加油，一直在不停地喊。你这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血压就在往上升，迫不及待想快点拿到那面旗子，往里走。 十届奥运会九位开幕式旗手，他们的身上无一不体现出中国运动员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7月23号，东京奥运会旗手朱婷和赵帅将带领中国体育代表团走进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开启中国体育健儿的奥运新征程。 相信这一次呢，奥运会的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会给大家一个全新的面貌。双旗手首先之前就没见过，是吧？ 是。 另外呢，咱们这两个旗手，朱婷比男旗手还高， 他女朋友也比他好像还高吧？ 啊，对。 是， 另外说到高哈，刚才咱们这个专题当中，徐真也提到了，包括采访姚明，姚明说他血压都高了。我一直在想，就是姚明这血压要高上去的话，那搁一般人这还真受不了。 受不了，他这个可能基数就比一般人要高吧。 但是如果说你血压高上去呢，是因为在开幕式当中这种兴奋，但是在历届奥运会赛场当中首金都是需要平静的， 哎， 是吧？ 是， 这是出现在射击赛场， 这就不能血压高了。 要 血压平稳了。 对，昨天呢也是看了杨凌指导的一个采访，他也提到就自己当时的这个最后一枪的时候那个心率啊，说的射击运动员需要的就是平静。那现在呢，射击赛场依然是东京奥运会首金的诞生地，而咱们的中国射击队也期待着在东京会取得佳绩。在这个队里面呢，有一位年少成名啊，距离个人大满贯只差一枚奥运金牌的小伙子，他是杨浩然。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杨浩然的故事。 我以前小时候喜欢玩枪嘛，玩枪，然后家里怕出危险，就是怕不安全，就一直控制不让我玩，每年生日礼物都想要枪，想买枪。然后后来，我妈就让我爸去联系找，看有没有就是专门就是从事这方面的运动啊之类的。 这个从小就酷爱射击的男孩，就是1996年出生的杨浩然。虽然不是出生在体育世家，但杨浩然的射击天赋却在靶场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然后阿姨找那个我们体校有个射击队，哎，我说那行，那去吧。当玩儿嘛，那会儿还说呢，说，你玩玩行，别影响学习，就每周六、每周日过去玩玩。好像慢慢的，哎，练得还不错。 杨浩然的家乡是河北承德，这也是中国第一位男子步枪奥运冠军蔡亚林的老家。练习射击3年之后，杨浩然就被蔡亚林选拔到河北队。在老乡兼恩师的点拨下，杨浩然的水平突飞猛进。至今河北射击队还流传着一个关于他神枪手的段子。 那会儿在省队嘛，练了一段，说给你10发子弹打个要求吧，就10发嘛，打一组啊，然后啪啪啪啪啪打完了，打是99吧，好像是，那会儿还行吧，小孩儿。 杨浩然的射击之路是典型的年少成名，16岁进国家队，17岁夺得全运会冠军。随后的几年，他又先后包揽了世锦赛、亚运会、青奥会、世界杯总决赛等大赛的金牌。然而原本雄心勃勃的他，却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遭遇到了滑铁卢，在男子10米气步枪的比赛中仅仅收获了第31名，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遭遇的最大挫折。从巴西归来之后，杨浩然把名字中三点水的号改成了白字旁的号，为的就是提醒自己要像一张白纸一样从头再来。2018年，杨浩然重返国家队，在经历了2019年的低谷之后，他逐渐找回了状态。受到疫情影响，2020年，国家射击队在北京一直进行封闭训练，这期间还创新利用了网络视频对抗赛的形式进行备战。两场比赛下来，杨浩然都获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冠军。 这场比赛打下来，对我来说收获是非常大的。我这场比赛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检验一下最近训练的成果，然后近期训练呢也是状态不太稳定嘛，最近训练，然后因为要兼顾体能训练，然后就是反应，身体也有一些反应，所以自己也一直在找办法去解决这些情况，然后去找一种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发挥出来的这种技术动作，这种内感。 今年年初举办的男子气步枪国内奥运选拔赛，杨浩然最终如愿名列第一，顺利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本届奥运会卷土重来的他，将出战男子十米气步枪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两个项目的比赛。 毕竟奥运会这个东西，因为上一次经历的时候很年轻，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懵懂的状态，然后 现在吧，年龄也大了，然后经历的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比赛也多了，基本上这圈里的所有的比赛也都经历过，就可能就是一种就更加成熟一点了吧，可能就是经过这些比赛的磨砺还有挫折呀成功啊这些东西，可能自己更加丰富了一点。 对于今年25岁的杨浩然来说，距离实现个人大满贯只差一枚奥运金牌，他希望自己能在东京奥运会上弥补这个遗憾。 肯定是想打到最好，目标肯定是冠军，冲着冠军去的，但是还是自己不要去空想这个目标，还是要付出实践实际行动。 我也看到在咱们微信当中啊 Mr. Vic 也提到了，还真的不说说男篮啊，日本热身赛击败全主力欧洲球队的事儿嘛，马上就来了，您别着急 说呀说呀啊。昨天晚上结束的这个奥运男篮热身赛当中，日本队就是以81-75战胜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八村垒出场了29分钟，拿到19分、7个篮板、2次助攻和1个抢断，渡边雄太上阵30分钟，拿到了18分。这是热身赛的一些相关情况，那随着奥运会的深入呢，相信会有更多的比赛呈现在大家面前。 确实看着日本的这球员啊在热身赛当中表现如此的出色，对于咱们中国的篮球迷来讲心里面稍微有点 心痛啊， 哎，不是个滋味啊。没关系，咱们把目光转向奥运会其他赛场，咱们摘金夺银的赛场当中。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我们的燃在东京奥运报道特别节目。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站在东京看北京。 好的，欢迎进入到燃在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的第二时段哈，站在东京看北京。那谁站在东京呢？就是我们四位前方的记者了。 那马上呢将会去连线我们的四位记者。那这次去东京采访东京奥运会的四位家里人呢，分别是李维、林苑、刘金泽和齐良博啊。在此之前他们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工作，带着满满的这个设备呀、采访的用品啊等等一系列的家伙事儿就去了东京了。那谁在北京呢？ 然后再带着咱们的这个忐忑和对于他们的祝福是吧， 哎， 去了。但是今天这个小板块哈和这个标头不太符。站在东京看北京，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站在北京看北京呢。先来连线一下站在北京准备去东京看北京的李维吧。 是。 李维你好。 喂你好，夏萌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早上好李维。 想先问一下李维，就是你自己算我们这是第几次采访这个奥运会或者像世界杯这样的大赛了，就出去要一个比较长的赛期。 对，如果要是算上世界杯和奥运会这两大赛的话，应该这是连续第七次了。 第七次了， 对， 啊， 确实这次可能和前几次吧，前六次比起来，我觉得更特殊吧，而且时间也会更长，因为我们回来按照我们国家的防疫规定，要严格执行14+7这样一个隔离政策，所以说整个这个周期会更长一些。确实啊，感觉这次东京奥运会大家都比较关注，除了我们等了5年之外，比以前多了一年，关注我们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之外，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关注这个东京，包括整个这次奥运会的一个因为疫情影响带来的这种防疫的政策。所以刚才你们在说这个站在东京看北京嘛，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去东京，因为还有一次这个核酸检测要做，因为他之前要求有2次，96小时和72小时到达东京之前，要在指定的这个地方做2次核酸检测，而且这个检测是。大家知道我们分为几个类型吗？我们要做这个鼻拭子的检测，确实昨天做了第一次检测之后，还是感觉挺酸爽的。但是这是开个玩笑，确实这个 B 世子可能相对那个 N 世子来说，更开玩笑说更痛苦一点，可能这个准确性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吧，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也是对整个这个奥运会的一个负责。所以说，两次检测之后，拿着这个检测证明才可以去登机，前往东京来采访这个奥运会的比赛。 嗯，这个核酸检测呢确实是必不可少哈。我也看到前方呢已经先期抵达的这个记者朋友也拿着厚厚的两本核酸检测证明，就特别厚，挺复杂的。也希望你在这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啊都顺利。但是我听说你在咱们这个报道小团队当中还有另外的一份官职。 嗯，对，应该说 叫防疫官是吧？ 对，他这个官方的名字叫防疫官，因为我和这个齐良博，包括京泽和林苑，我们是四个人，但是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证件，所以我和齐良博是作为这个防疫官，我和林苑是一组，然后齐良博和京泽是一组。那我们这个防疫官的作用，其实在两个多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就是要和东京的这个相关的防疫部门做这种邮件的沟通，包括按照他的要求下载一些软件和一些这个表格来进行填写。然后跟他进行这种邮件的这种联系吧，来证明我们现在是在做这种防疫的工作，包括最近十四天我们都每天要报这个健康的状况，通过他相关的这种软件和程序。而且呢，他要求我们在东京到了之后有两个软件是必须要在手机里进行下载的，一个呢就跟我们的这种健康宝有些类似，就是有绿码才可以在机场或者在一些地方进行通行。那另一个呢就叫一个叫 COCO 的软件，这个软件是相当于一个定位软件，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报了我们所活动的区域，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和所有的奥运竞赛场馆，那我们在奥运期间只能在这两个报的地方进行活动，如果你偏离了这个地方或者你去了其他地方，那手机软件就会报警，那你这样的话就是违反了当地的防疫政策，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被取消采访资格。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吧都会严格按照这个防疫的要求去做，首先是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同时在奥运赛场上吧做好这种防疫的工作。 嗯，好的，谢谢李维为我们所介绍啊这一次出征之前关于防疫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好，我看到我是曼联在微信当中也提到了，祝咱们家里人啊注意防护，平平安安的回来。谢谢李维。 嗯，好，谢谢。 这官老大了，防疫官， 听这名字就觉得这个责任和压力都挺重的啊。 对，也需要在这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在所有的行程、在转场的过程当中，都是要做好防护。包括咱们的记者回到驻地，也就是回到他们的指定酒店，也同样面临着防疫的压力。那么下面呢，我们也是要连线另外的一位，也是不是第一次采访奥运会的记者了，就是 林 苑。嗯， 林苑你好。 夏萌你好，王毅你好。 哎，你好。 刚刚李维给我们介绍，这是他连续七次采访这个世界级别的这种 大 赛了。 赛， 对， 哎， 那林苑也秀一下你的这个次数吧。 林苑说了，我 都要这么凡尔赛。 林苑就说了，我比这个李维采访呢就多那么一点点，就是我有采访冬奥会的经历， 哎， 是吧？ 对，快说快说，林，赶紧秀出来吧。 对对，采访冬奥会的经历可能是比李维多一些，但是夏季奥运会我们俩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对于奥运会的这种期待啊，我觉得虽然是算是采访奥运会的老兵，但是呢，这种期待我觉得应该会和你们后面连线到的金泽呀，包括齐良博呀，他们这新兵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东京奥运会这一次，整个我们看到前方已经到了的很多同行，在这当中也有很多我们的前辈，大家到了这次奥运会去采访，在前方的这种感受可以说都是非常全新的。我们其实从出发之前的这种准备工作，我们就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像王毅，我们两个人可能经常就出差会比较多，都有这种习惯，就是好像家里收拾几箱子是非常快的，你告诉我们马上出发，拿几箱子就能够出门的这种人。 我一般都是今天早上的飞机早上起床才收拾， 是不是？ 你家里常备一个箱子就是出差专用的。 是的，我们就是都能够保持在一个出门非常迅速的节奏上。但是这次东京在整理这个出发前的行李的时候，我们确实有了跟以往不一样的更多的考虑。比方说我现在在整理箱子的时候，发现我的类似关于防疫的物资就要在一个小的箱子装得满满的，像我们 随行的这个口罩啊，包括还带了防护服啊，包括手套啊，面罩啊，防护镜啊等等。因为我们通过看到前方已经到了一些同行，包括我们的代表团的一些先前到的运动员官员随队的工作人员，大家的这种装备上都是在不断的提醒后方还没有出发的人说要尽可能的做到非常充分的这种防疫的准备。在前方因为会面临到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其实想想奥运会本来不就是全世界各地大家非常这个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在奥林匹克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感召之下聚在一起的人们。但是这一次人们其实在追求奥林匹克带给我们的这种荣耀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首先感受到大家聚在一起会带来的这种潜在的危险。所以这一次的奥运会的采访经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全新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20天体验下来也一定会是非常特别的。 确实呢，这一次如果出征之前啊，包括在收拾箱子的时候，还要把回来之后的这个准备工作也都做好，这是以往在出征大赛之前不需要的，是吧？ 没错。而且我们在这次前方的报道过程当中，其实准备在做这个报道计划与我们整个各个项目的一些特点的时候，我们对于前方和以往的这种预估也会有很多不同。我们不知道到了这个采访的现场大概会有跟运动员包括跟比赛的这种场馆场地各方的这种工作人参与人员能够亲密接触到什么程度，现在也是带着这种未知感去到前方的。即使已经到了东京的人，因为大赛没有开始，没有真正进入到比赛的这个氛围当中，所以谁也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另外就像你提到的，我们在即使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啊，很多大赛当到了闭幕式的那一天，大家一方面有一种散场之后的落寞，但同时也会有一种就是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的这种踏实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呢，你在奥运会落幕的时候即将返程的时候，你又会做好相应的这个准备，因为你回来还要接受一系列的这个防疫的隔离的这些措施，都是对于整个奥运报道的这种行程要拉得很长，也让我们的这个准备工作也必须要做到，想提前考虑到这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周期。 好的，非常感谢林苑啊，提前点还是提前点收拾箱子，这样的话呢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齐啊，别像咱平时似的，是吧？ 肯定已经收拾好了 啊。没，还在继续的收拾当中啊。 你不了解我下吗？ 对， 这话说很不了解我。 好的，没关系，慢慢收拾啊，把所有能够想到的细节咱们都想到。谢谢林苑。 好的，谢谢王毅，谢谢夏萌。 再见。 再见。 这不是说这说收拾就能收拾得齐的，因为以往出差你还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少带了什么呢？带点钱没关系，到赛场咱现买，是吧？但是 现在不行了。 对， 这 一次呢出征的时候是不行了，就包括刚才李维也介绍，他们在手机当中去安装这个定位的软件，这个软件呢允许他们好像在3天的时间里面有一次15分钟去到超市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那不能太远，15分钟离开这个指定的酒店。所以昨天也和一些老记者在聊，15分钟就是出去之前先商量好， 一定要规划好这个 买什么 路线， 对，然后呢到了那儿根本没有挑的时间，你在选，选择障碍的同志一定不要承担这份工作。到了那儿直接拿完了之后结账，迅速的返回酒店，不然你这15分钟不够用。所以呢，像刚才林苑所说的，确实是需要把所有的细节在出征之前都计划好。那这是两位老记者，这么 有 经验是吧？这么有经验，他们现在都有压力。咱们下面就联系一下咱们的新人啊，联系一下 金 泽。 金 泽你好。 主持人您好。 刚刚我们连线了李维和林苑啊，对于这个奥运会也好，或者以往的一些世界级大赛也好，他们俩都是老人了，但是对于金泽来说呢，这是你第一次去采访奥运会吧？ 对，是我第一次。 紧张吗现在？ 我觉得现在收拾完行李以后反而不紧张了。 你看行李都收拾完了。是吧？ 对，这就是能说明这是你是采访奥运会的老人啊还是新人啊，就是从这个速度上来判断。 这么早收拾完行李说不紧张我不信。 收拾行李的时候还紧张，这会儿已经不紧张了，为什么呀？ 嗯， 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着林苑还有李维还有吉良博，我们这四个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在前方的选题，然后包括前方的一些比如说疫情的情况啊，我们应该如何防疫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讨论这些的内容。其实这些是我们在东京奥运会在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和前方的已经到达的记者，比如说新华社的记者，然后央视的记者也一直的在沟通，包括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出门的话就是要靠同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交流着，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发一个非常详细的班车的列表，然后给我们发一些非常详细的前方的如何比如说这个唾液的采集，然后如何进行每天的核酸的检测，包括我们的班车如何到达 NPC， 如何到达我们的酒店，以及我们的赛程，当这些全部弄完以后我觉得心里有一点点底儿了。然后昨天在收拾行李过程当中，我在收拾行李之前，我把我所有的要带的东西、采访的东西、日常用品，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小零食，全都写在了一个清单上，然后按着清单，然后装满了一个30寸的箱子，装满了一个20寸的箱子，然后突然觉得啊，我真的是要到东京了，觉得瞬间脑子比至少比10天前、20天前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清晰了。无论是我的采访的计划，还是我的行李的计划，我觉得都已经做了一个万全的一个准备。我觉得对于我们新人来说，不打无准备的仗，当你全都准备好了以后，你的心里就全都踏实了。 嗯，是的。那金泽第一次采访奥运会，你的这个装备里边都有哪些特别的东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刚刚说两个箱子啊，这东西肯定不少。 我装满了那个，我昨天在收拾的时候是先装的我的防疫物资，当我把所有的防疫物资装完以后，我已经用满了一个格，一个30寸的，就是两个箱子一个格，这个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这次就是对于采访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采访，一个是它是一个无观众的一个比赛的现场，那么我们的听众，然后我们的观众可能更多的是要我们前方的记者来看，通过我们来看这届的奥运会。那么所以我们也配备了很多的新媒体的一些用品，比如说那个大疆的灵眸的相机，包括平时自己用的这种运动相机，就是希望通过就更多的视角，然后带给我们的听众，我们观众关于比赛就是更加直接的一些东西。 好，非常感谢金泽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 最后呢，作为一个经常出差采访的这个老人哈，给你泼一点凉水啊，就是准备的再充分，到那儿都可能会有突发情况啊，到那儿有问题找李维。 不是还有那15分钟吗？要珍惜那15分钟的机会啊。 好的， 好， 谢谢金泽，也祝你一切顺利。 好，谢谢主持人， 再见。 谢谢。 确实呢，像刚才林苑他所提到的，这是一届全新的奥运会的采访经历。虽然说呢，像金泽这样第一次出征，他会把很多的细节都提前预想到，但到了奥运会的赛场当中，一定还会有很多预想不到的情况。 计划赶不上变化嘛。 到了那儿之后，就需要我们的四人小团队在前方精诚合作了。那么下面呢，我们也要联系这个小团队当中的另外一位防疫官，是吧？两位防疫官啊，已经第一个有一位已经介绍了，再联系第二位防疫官齐良博。小齐你好。 小齐 看来做防疫准备呢。是吧？ 还在做准备呢啊。 就刚才说这十五分钟你提到买东西这个，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前几天人家给我讲的，到了前方的记者，说呢有一个记者的同行就是到马路对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想买的，就想就是在十五分钟之内 浪费了这十五分钟的机会， 说出去呢买一杯咖啡，结果过马路等了个红灯，到了那边买个咖啡排队等咖啡拿到手里的时候手机报警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话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金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还需要有很多突发的情况，提前要做好准备。那么下面呢就联系另外的一位防疫官齐良博。小齐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关于防疫官这个事儿呢，咱就不多说了，因为那个李维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哈，就到前方呢有很多的防疫的政策，要严格的执行，也祝你们在前方一切顺利。那作为这一次四人采访团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带头人，向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在这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你们的一些行程和计划，还有哪些报道的亮点，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北京，在我们的燃在东京的奥运会特别节目当中听到和看到。 没问题。那么我们四个人的行程，因为今天是19号，我们还将做最后一次的这个核酸的检测，然后另外就是把我们的选题再去进行进一步的这种细化和明确，也是像之前可能丁泽所说的，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那么明天20号呢，我们将从这个北京南站然后出发去前往青岛，然后在21号的时候，我们将乘坐飞机，然后也是进入到这个日本，开启我们的东京奥运会的采访之旅。那么到了这个东京之后呢，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事儿就是除了入关手续，然后包括这些这个证件激活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之后，22、23、24这三天，我们要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一样啊，也是大多数的这个选手到达日本东京之后，这次奥运会要接受3天的隔离， 享受一下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待遇。 享受一下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待遇，这个也是在酒店我们进行这个隔离。那在酒店隔离的同时呢，我们每天还要去做一次这个核酸的检测，但是它这个核酸的检测就是既不是鼻拭子，也不是这个咽拭子，而是采用一种唾液的这种试管的这种收集的一种检测的这种方法。这个当时这个我们也特意去关注了一下啊，可能相比于这个鼻拭子和咽拭子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唾液检测准确性或者说这个看似没有它的那个这个准确性那么的高，但是因为我们是每天都要去检测，要连续不停间断的去检测，所以说它的这个准确率和这个测试的结果也是完全可以这个去这个相信的。那在3天隔离之后呢，其实挺遗憾的，这3天我们就将错过东京奥运会去现场采访开幕式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环节。另外就是刚才可能介绍赛程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可能在24号中国射击队有可能是射落东京奥运会我们中国军团的首金。那么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其实我们将只能在这个所这个下榻的这个酒店里去能够完成这个采访或者说完成这个观看。所以说这对于不论是我们奥运的老兵来说，还是说奥运的新人来说，这种体验应该说就是也是一种挺这个不一样的这种体验。然后我们也将可能在前方隔离期间也持续关注我们中国军团包括东京奥运会的一些这种事情。那在25号之后，也就是隔离3天之后，我们将可以开始我们自己的这种正式的奥运会的采访。但是这个采访呢，也将严格的，我们每天都会上报我们的行程、预约等等一系列，严格遵守它的这个防疫。那最后我们就是在8月9号闭幕式结束之后，正式的来返回到中国。但是这个返回到天津之后，也要接受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隔离。那说到这次的这个采访啊，确实，因为这次疫情传播的一个原因，给我们的采访却带来了一些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可能我们准备很充分的这种选题，包括我们准备很充分的采访的计划能够实现多少，这个可能都要到了东京到了前方之后，我们再有一个应该说相对灵活的一个这种调整。我们希望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但是我相信啊，可能不光是这届东京奥运会，任何一届这种不论是大赛的采访，还是说我们制定好计划的这种项目，在执行过程中，我相信都一定会有一些可能和我们之前所想的不一样的。那面对这种不能叫突发吧，或者说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也要及时调整，然后来更改我们的一些这种最初的这种计划。说到这次报道的一个亮点，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这是体育广播，咱们应该说是成立20年来这个东京奥运会。这个去采访奥运会啊，前方记者人数最少的一次，但是这次我们人数虽然少，但是我们所做的内容，包括我们所设计的选题，我觉得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就是我们这次将会进行全媒体的报道，那以往大家可能听到的是我们更多的是以广播录音或者消息，包括连线这种方式，来为大家，来为咱们家里人来报道一届奥运会。这次呢，我们会以一个全媒体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这个携带的设备里包括了这个大疆的 Pocket 2的这种摄像的这种设备，我们也会给大家在我们东京看到的这个东京奥运会所看到的一切的这种好玩的点、新鲜的点，包括它的这个一些亮点，都会给大家以视频的方式来呈现。那我觉得这个全媒体报道也是我们这次的一大亮点。另外呢，就是可能相比于以往广播，我们是可能在广播中进行首发，那这次呢，我们将采用监网后台，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包括听这个听听 FM 我们的音频客户端，可能获取消息会比这个我们在广播中更快一些。包括我们的全媒体的这种矩阵，像微信啊、微博呀、包括像抖音啊、快手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平台上，我们将这个在全媒体的这个环境中去完成一届奥运会的这种报道。另外也是采用一种中央厨房的这种制作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前方记者呢去进行采集，后方呢像王毅、加盟，包括还有我们的编辑团队，是有一个很强大的编辑团队，包括新媒体的这种编辑团队来完成后方的一个编辑的工作。那另外也是这次呢，可能不单单是给我们广播频率要进行这种采访的供稿，那包括可能像电视这面也会有一些这种报道上面的一些这种需求提给我们。说说我们自己四人的这个团队啊，现在我们应该是每天是两人一组，因为也是为了方便完成一些拍摄的这种工作，两人一组去设计这个选题，然后去设计相关的内容。可以给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些，就是像我和林院士我们分在一组，那么我们在前方可能想就一些这种亮点，包括一些这种我们看到的内容去做一个类似这个叫现在名字暂定啊，叫奥运博物院，是梁博的博和李院的院。那么这个栏目可能小的栏目在前方也会给大家带来更为新鲜的一些采访报道的视角和角度。 也希望你们的这个奥运博物院哈，到时候给我们带来更多鲜活的报道吧。非常感谢小齐啊，也在最后的几天时间里面再梳理一下自己采访的一些相关的证件、物资、防疫物资以及生活物资，希望你们在这次采访当中一切顺利。谢谢小齐。 好，谢谢。 刚才呢，小齐也是介绍了我们四位前方记者的一些相关的行程。好，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在第三时段，我们会了解一下冬奥会的相关知识以及综合体育方面的内容。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部雨强较大，出行请注意防范。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工作还需要引起注意。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9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 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奥运会特别报道当中。 嗯，虽然在说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事情，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北京冬奥会呢，其实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昨天就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200天的时间节点，两场相关活动呢是在北京和张家口举行的。那在北京市延庆区举行的是海陀儿女共庆建党百年，长城脚下喜迎冬奥盛会，京张文化交流活动延庆站暨延庆区迎接2022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当中，演员进行了以冬奥主题的文艺表演，这是在咱北京。那在那边张家口呢，举行的是共迎未来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迎冬奥倒计时200天活动当中，那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呢也是向观众表达了对于冬奥会的期盼之情。 另外呢，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还有200天之际，北京京市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也举行了摘牌仪式啊。这个举行的摘牌仪式是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举行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相关的内容。 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进入200天之际，北京京市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举行揭牌仪式，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于俊生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岳鹏共同为公司揭牌，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等领导出席了仪式。北京市京市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是北京电视产业发展集团公司和北京北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的合资公司。公司将会围绕着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和体育产业展开市场化运营。这是市属主流媒体与市属大型国企强强联手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传统媒体开门办频道与文化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大胆举措。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是以体育为主的卫视频道，是北京冬奥组委官方发布平台，肩负着记录冬奥会筹办进程、助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传播冬奥文化和冰雪产业、见证双奥之城建设的责任和使命。北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大型文化体育公司，也是北京冬奥组委官方体育展示和颁奖仪式服务赞助商，享有北京冬奥会体育展示和颁奖仪式独家服务权益。根据公司董事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中心主任焦少波介绍，合资公司将依托双方资源，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体育展示和颁奖仪式服务交付工作。 在距冬奥会开幕还有200天的时候，京市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正式的揭牌。公司成立以后，首要任务是万无一失，做好冬奥会的体育展示，还有这个颁奖仪式服务工作。这个是我们公司亲身参与冬奥会、亲身服务冬奥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二点呢，我们这公司未来利用好国资公司的体育产业优势，利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平台优势，将来强强联合，形成体育产业开发的新赛道。 在揭牌仪式上，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还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北京4个中心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市属党媒和市属大型国企的作用。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哎，这个板块很多朋友都已经等了好久了 啊！ 我看很多人都在说，怎么不说国安呀？国安也有比赛呀！快说快说快说！ 另外呢还有说 CBA 选秀的是吧、嗯、CBA 选秀咱们北京的两支球队也都有斩获呀、嗯、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 嗯，是先来说说中超吧，因为这比赛就是在下午4:30开始、哦、苏州奥体中心外场呢将会举行中超联赛第六轮，到时候 怎么听着都像踢野球的。 哎呀，这怎么别样的京津德比，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诠释这个别样的京津德比了啊。 首先呢两支球队在人员上都是并不齐整，另外两支球队呢在实力对比当中就像家里人所说的也不在同一层面上，是不是这个德比大家另说啊。再有一个呢比赛的场地在奥体中心的外场，怎么听着它也不像是一个中超的顶级比赛，但是就是这样啊，我们的中超就打响了。我们也先听一听主教练比利奇在赛前啊是如何来前瞻分析这场比赛的，包括涉及天津队，包括涉及像巴坎布。 Short preparation. I mean, we have the. 对这场比赛的准备呢，时间是很短的。这是一场很要劲儿的比赛。也就是说，上场比赛胜利以后，第二天我们主力队员就基本上没有训练，就是恢复部分替补队员训练了一下。今天下午呢，我们5点才有全队的训练，我们就要看一下情况。 Yeah, know a little bit, but this game is very important. 我听说过一些吧，但这也就是一场比赛。另外呢，我们上一场赢了以后，积分有提升，位置有提升，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看自己吧，能不能保持这个位置，甚至继续往前走。应该说，天津队目前的情况也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个问号，因为我知道他们引进了两个新的外援，甚至三个，不管是转入的还是租借的本土球员。这样的话呢，整个队的情况就跟第一阶段的那个集中比赛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很遗憾，我们在这之前得不到更多的信息了，也就是要通过明天这场比赛才能够切身的知道他的情况。然后呢，他们年初开始的时候，可能那个赛季开始的时候成绩不好，但是后来他们经过一定的调整以后越来越好，展现了新的面貌，拿到了4分。这样的话呢，就是需要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主要是从自身出发，要更团结，打出那种坚决的那种效率来，然后去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Well, yeah, he came, 是的，他回来了。而且今天吃午餐的时候我跟他见面了，等于是在7周以后才第一次见到他，所以对于他的状态呢我也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好在呢他回来了，也经历了2周的那个隔离，出来以后呢又跟我们国安梯队的教练进行了1周的训练。我跟他聊了以后呢，感觉他的那个思想还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很重要。然后至于他的状态呢，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说实在的需要通过训练才能够他自己看一下，我们也一块看一下跟全队的那种感觉，只有通过合练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不是适合明天出场，或者是3天以后的6天以后的比赛出场。 这比利奇说的特别符合巴坎布的特点，就是比利奇说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身体状态怎么样，巴坎布不了解自己，这是特别特别符合巴坎布性格特点的一件事情。 那应该谁了解他 啊？那就没有人能够了解巴坎布，可能巴洛特利是不是可以跟他来聊一聊？ 他是个谜。 但是呢，相信对于巴坎布来讲，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刚刚从隔离当中走出来，马上进入到比赛的状态，身体和心理都不能够应付这样的比赛啊，别着急啊，毕竟这10场球人员轮换的空间后面还很大。另外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在天津方面，天津队的主教练于根伟也是出席了这个赛前的新闻发布会，特别呢，他还提到了新外援马格诺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经过将近2个月的间歇期，球队练得不错，无论从体能的储备，包括技战术的磨合都有了新的提升，队员们也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呢练得非常刻苦，非常认真，投入度也很高，所以我希望呢能够在即将开始的联赛当中呢能够对球队这段时间训练的效果呢有个检验，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在这9轮的联赛当中呢有所收获。马格诺刚刚到来，经过我们的跟他本人的一些沟通了解，实际他也是有1个月的时间吧，在这个隔离出来吧，到这个球队，所以呢，他的实际训练这个整体的情况，身体情况呢，并不是最好， 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在对球员这个训练的观察之后吧，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安排。 嗯，从于根伟指导这个话茬来讲，看来这新外援今天也不一定能首发， 嗯，也是不太了解对方。 哎，但是也许呢，在后边的时间他还有机会上啊。那巴坎布这边，我看到一号线也问，坎爷今儿不能上吗？我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他出场的可能性不大， 嗯， 毕竟没有训练，一直在隔离，隔离出来之后，前天才进赛区，昨天才和主教练见面，今儿就踢比赛。这难度比较大。 是，还有我看有些朋友国安4955说、 嗯、 今天弄不好又是雨战啊，今年的这个国安不比往年了，已经不太怕水战了啊，水战的话咱们还有这个胜的可能性比较大，人员不整就找下雨来补吧。 啊，这是人员不整靠雨点来凑是吧。 嗯 也是一个办法啊，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解决自己进攻的问题。我看到我是曼联也说，他认为这场比赛咱们可以2-0拿下对手，这显得很乐观啊。一号线也说打天津没什么悬念，但是我看到也有家里人说，依然用梁叔的话说、嗯、啊，这比赛不好打， 所有比赛都不好打。 到底好打不好打呢？我们来听听两位评论员的观点哈。天英呢，他认为说金门虎在休赛期间呀，自身有补强啊，所以呢，国安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而武志作为技战术分析师呢，他也特别提到国安队在这场比赛里面要提高进攻的效率。 比赛的天气的确是个大问题，但是呢，相对来讲呢，国安队跟天津队有相似的地方，大家都是北方球队，而且都是在一个地儿来的，就是挨着非常的近。就如果说国安队对这个闷热湿热的南方天气不适应，其实相对而讲，我认为对方也不适应，天津队也不适应。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最近的这种南方的这种湿热天气啊，大家在北京可能也能有体会。北京的这几天的天气，正好头两天我一个南方的朋友来，他跟我说跟比他们那个南方啊，比上海苏州那边啊还要闷热北京。所以说我们的队员啊，其实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啊也是适应过这样的天气，难度不是很大。作为运动员来讲，这种情况都会碰到，所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相信我们的困难也是对手的困难，但是我们有的优点对手并不见得有。金门虎其实在这个休息期的时候是进行了很多的调整，因为据我所知啊，就是有一些球员包括一些名将在各自的俱乐部可能踢不上的时候还是想换个环境，而于根伟带队的这个金门虎是大家认为比较好的一个要去换的一个环境，因此呢他也是吸纳了一些队员，有了一些这种人员的调整。从实力上面看，其实金门虎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弱队，并不是一个我们看上去可能手拿把攥的这种保级球队，而且呢这种风格呢还是有的，跟我们一打的。虽然说实力不见得有国安强，但是呢他们的这种绝对不能去低估他们，不能完全把他们当作一个保级的队伍。 双方的这几年的战绩呢，国安队是占据绝对的明显的优势，而且上个赛季国安队是3-1和2-0双杀了天津队。近期的双方的走势也确实是不太一样，国安队现在是排名苏州赛区的第二名，而天津金门虎呢，他们在之前的五轮比赛当中只取得了一场胜利，而且是丢了9个球，是这个赛区当中防守最弱的。国安队可以利用对方的防守相对差一些这个弱点去大打进攻。但是在苏州赛区这个比较炎热，特别是湿度很大气温又很高的情况下，如何去更好的控制球权，展开有效的简练快速的进攻，形成更加致命的一击，这一点其实是国安队在提高进攻效率上面要做好更多的文章。就拿对方的防线的组合，特别是两个中后卫的搭档来说呢，卡达尔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中后卫，他之前呢是匈牙利的国脚，那在正面防守方面，包括争顶空中球，包括侧向的横向的拦截以及补位方面，这名队员有着非常好的防守的个人能力和防守的意志，他的位置感也非常好。但是呢，相比之下，本赛季出任右中卫次数比较多的李松义，其实是一个个人能力包括上抢时机凶狠程度非常好的队员，但是他的位置感相对差一些，他防守身后空间包括防守的选位以及横向的这种侧后方的拦截可能不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看看国安队能不能避重就轻，去有策略有重点的去打击对方相对弱一点的这个中后卫的身后。 专家也给支招了哈，打一对方的弱一点的后卫的身后，但最重要的呢还是要面对对方的铁桶阵。我倒是觉得面对天津队这场比赛当中，天津队他可能会收的比较深，这样后卫身后不一定有什么空档。 嗯，还有我有个疑问啊，这个雨战不雨战的真的对一支球队来说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对不同类型的球队肯定是有影响的，尤其像咱们国安队，对吧？讲究脚底下的传控，讲究地面的配合。如果场地有积水，像上一场打河北队的时候，上半场前30分钟下那么大的雨，球在地上都不走，那对于地面传控的球队肯定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据说奥体中心这个外场的草坪条件不错啊，也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渗水吧。 说外场， 因为内场的草皮是真的踢不了了。 还有一些朋友都说，这个天气反正对谁来说都是公平的啊，这个闷热也好，下雨也好，对大家都是一样的。 Mr. Wake 就说了嘛，说这要下雨啊，没事啊，快拿大木盆来。二他妈妈哈、啊，再等俩糖饼。 还有李大本是说开水里煮活鱼，有、这可能真的就是形容的挺恰切的了。 所以要看一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面对不同的天气的情况，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的时候，国安队将会有怎样的解决办法。但是好的一点就是天津队现在呢，他的反击的犀利程度比当年阿奇姆彭在的时候要下降了不少。另外呢，作为咱们租借到天津队的巴顿，在这场比赛因为回避也无法登场亮相，所以在防守的压力上可能没有那么强。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进行的广州赛区的几场比赛吧。 是，那昨天晚间呢，本赛季中超联赛第六轮一场焦点战是在广州和重庆两江竞技之间展开的。这场比赛上半场尹聪耀补射建功打破了场上僵局，那随后韦世豪和高准翼的先后破门反超比分，下半场杨立瑜再下一城，最终呢广州队3-1逆转战胜了重庆两江竞技。那么还有一场比赛是在山东泰山和广州城之间上演的。这场比赛呢，莱昂纳多曾经打入一球，但是由于停球时手球了被判无效，那最终双方是以0-0握手言和。到目前为止广州城呢是3轮不胜。还有一场比赛是河南嵩山龙门队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对阵青岛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开场上半场开场7分钟，刘健曾经打入一球，但是由于越位在先，被判进球无效。上半场呢，柯昭也是连吃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罚下。下半场刚刚开始的时候，河南队由替补登场的卡兰加打破僵局，伤停补时阶段卡兰加助攻陈普锁定胜局，最终呢河南在少一人的情况之下2-0战胜青岛，赢得了这个赛季的首场胜利。还有场比赛是深圳2-1逆转战胜了沧州雄狮队。 这也是在广州赛区的四场比赛。广州赛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现在山东泰山积12分排在 A 组的第一位，排在第二的是广州队，第三是深圳，第四是广州城。广东的三支球队呢排在 A 组的第二到第四，确实表现出了集团的实力哈。今天呢将会进行第六轮 B 组的另外的四场比赛，在下午4:30开始呢有2场球，一场是武汉对阵上海海港，还有一场就是咱们国安对阵天津金门虎。体育广播呢到时候会给大家来转播国安和金门虎的比赛。6:30的时候上海申花对阵大连人，晚上8:30河北来对阵长春亚泰。这是中超方面的相关信息哈。也看到在家里人也提到呢，申秋就说了对方很有可能会摆大巴所以期待武安在运动战当中能够有进球。另外呢8338也说金门虎就算是个猫咱也要当虎打啊，小事轻视对手准吃亏。没有主力外援的国安啊也没比人家强多少。对， 态度最重要啊。 对，所以这场比赛呢一定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啊。再来关注一下 CBA 的选秀大会，昨天呢是在青岛举行了，一共有30名球员被13家俱乐部选中，其中来自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的王义雄当选为状元。另外呢还有17位运动员来自于 CUBA， 这也是一个历史新高。 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赵百清在第二顺位被南京同曦大胜俱乐部选中，来自中南大学的黎张林在第三顺位被山西国投猛龙俱乐部选部。那关于这个， 其实从这个选秀的前三位包括后面的在第一轮选秀当中能够看得出来，高个子选手还是在这一次选秀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也是连线了 篮球评论员杨申，他也介绍呢，北京的篮球小伙子王义雄啊，在 CBA 选秀当中摘得状元。另外呢，咱们北京首钢、北京北控也是有所收获的。 今年的 CBA 选秀大会昨天在青岛举行，87人参选，30人被选中，17人来自 CUBA 大学系统。这几项数据呢，都是历史之最。状元秀王义雄呢，其实在学生阶段，就初高中阶段呢，已经是不错了，非常的好了。这次呢，等于就是出口转内销。来自北京大学的赵百清和来自中南大学的黎章林，其实在 CUBA 的时期已经是大杀四方的那种球员了。那你像赵百清的球风其实就是比较扎实，能里能外，而且身高啊、体重啊还都是不错的。他去到同曦呢，其实会有一个不错的发展空间，因为同曦呢确实，对大学生球员是比较重视，而且，球队的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弱，而且同曦队呢又有他非常熟悉的老队友老万胜伟在那儿，所以他适应起来应该会更加的容易。首钢和北控呢也都挑到了大学生的球员，你像首钢选了来自宁波大学的栾立成，北控这边呢选到了北京化工大学的李伟浩。我是觉得可能李伟浩能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北化工今年是闯入到了 CUBA 的四强，李伟浩发挥的也是不错的。主教练老马呢，其实也更愿意给这些大学生球员出场的机会和时间，这从过去两个赛季对大学生球员的使用也可以看得出来。首钢这边选中的栾立成呢，他应该是一个高个的后卫，但是从位置上来看呢，首钢队在这个位置上人员并不缺乏，所以他能不能出场或者说出场的机会多不多，这个可能还是要再观察。 关于在这两位外援的两位这个选秀选择的这个情面上来讲呢，我觉得北控这边选择可能大家能够理解。李伟浩他毕竟有一定的身高，而且呢之前也证明过自己，甚至在2019年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国家30篮球的世界杯比赛当中，还代表中国男篮打过30篮球啊，具备比较好的身体条件和比较好的技术水平。甚至一度认为啊，在第五顺位的时候，北京首钢会选择李伟浩，但是没有想到呢，北京首钢是选择了另外的一位球员栾立成。我们也通过篮球评论员沈之瑜的这个点评来了解一下北京首钢队选择的这位小伙子。 栾立成呢，他是宁波大学的主力核心后卫，是一个特点比较鲜明，他是速度非常快，然后身体素质很劲爆的这么一个后卫，扣篮很轻松，然后呢转换反击速度特别快，身体的这个对抗来说的话呢，他没有就是力量呢现在没有那么好，但是呢这个是肯定可以练的。然后呢投篮，三分投篮呢不是他的强项，能投，但是呢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准，他的主要特点还是主要打那个攻防转换持球的突破，在阵地战里面利用掩护去突破的那一下。我觉得他的风格融入首钢的话呢会需要一点时间，因为目前如果以亚尼斯的这种大执教的风格来说的话，是强调防守节奏比较慢，要打阵地，这个和他在宁波大学打球风格是有一点差异的，所以我觉得融入会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它可塑性还是比较强的。我觉得首钢你不缺后场，但是相对来说这几个后卫呢，就是年龄呢，我觉得年龄结构都还是稍微偏大一点，而且有伤病的风险，加上目前这个全华班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储备一个后卫球员还是有必要的。 嗯，我们刚刚在这个新闻当中也曾经介绍过啊，今年的这个 CBA 选秀大会呢，一共有87名球员是符合参选的条件的，而且其中有17位 CUBA 球员，这个数字也是创下了历届的这个一个新高。我们在连线杨申的时候，他也说了，今年 CBA 选秀大会啊，但是CUBA 想要立足 CBA，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那从总的趋势来看，其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球员被 CBA 俱乐部所关注所认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趋势。那我在采访 CUBA 巅峰四强的时候，其实咱们首钢队的老队长陈恩磊，现在清华大学的主练也跟我说过，说现在呢大学生球员的这个认可度肯定是越来越提升了，而且这一届确实也是一个选秀的大年，当时他就掰着手指头数，得有至少10个人他认为是可以在 CBA 赛场上打上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个趋势应该是没错的。 是不可逆的。但是从事实上来看呢，可能真正能够打好站住脚跟的大学生球员现在相对来说还是少数。那数得出来的，你比如说王少杰，比如说袁唐文，比如说朱松伟，再加上贾明儒啊、周凯呀、朱明镇啊、张宁啊。不过下个赛季应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 CBA 还是有很大可能会采取全华班的比赛方式，那这样给国内球员的机会会更多，也给大学生球员会有更多的成长的空间。所以咱们期待吧，看看这一波选秀球员当中，特别是来自 CUBA 的这些年轻的球员当中，能不能有更多的人在 CBA 有更好的发展和成长。 在 CUBA 已经是大杀四方的一些球员，现在呢到 CBA 赛场当中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也走过不同的路。你比如说像万胜伟，当年呢统治 CUBA 的内线，到如今呢在 CBA 赛场当中，因为受到身高的影响，可能在四号位、五号位位置上是很难有所作为。但也有像少杰这样的，是吧？从 CUBA 升入 CBA 之后，迅速成为主力啊，而且呢马上能够进入国家队。所以还要看一看，你加盟的这支球队教练是否愿意用新人。再有就是你从 CUBA 学生球到 CBA 职业篮球当中的转换，能不能够很快的做好。 没错，很多朋友也在讨论这个 CUBA 球员的问题，像地铁一号线也说，这个大学生球员可能还不如各队的青训球员吧。但也有看好的啊 ，Mr. Wake 就说选大学生球员进入联赛，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战略。 这不同的选择，你说现在青训的球员呢有一些苗子，但是呢也有很多非常有天赋的孩子选择走校园篮球的这一条道路，从高中联赛到 CUBA， 然后呢既上了学这个完成了学业，同时呢如果你有梦想、有天赋、有能力的话，再通过选秀重新回到 CBA 的赛场，也不失为是一种办法吧。就比如说像少杰，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 CUBA 球员在 CBA 已经是站稳了脚跟，包括像在昨天选秀大会当中，还有像郭凯，对吧？像万胜伟另外南京同曦真的是一个给 CUBA 很多球员机会的俱乐部，像杨浩哲等等都在CUBA 的赛场当中证明了自己之后登陆到了 CBA 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这边吴梦生就说，大学生球员呢在球商上是有保障的，这一点我也和当时陈磊指导聊过，说这个青训球员和大学生球员有什么不同呢？陈磊就说呢，说青训球员一看就是平时小时候练得多，他基本功呢相对比较扎实，战术的执行力也很强但是呢他的创造性、他的提升的这种理解性上来讲，的确不如大学生球员好。大学生球员脑子够用，他可能吃亏一点就是身体上会吃一点亏，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球员身体劲爆，比如说像北京首钢所选的栾立成，这个当时我看给他的模板是黄荣奇黄荣奇就是一个身体非常劲爆的小后卫，速度很快，打转换的。不知道栾立成到了北京首钢队的阵容当中能不能够适应亚尼斯的体系，能不能够在手转攻、攻防转换的速度推进上给球队带来一些变化。 我觉得练身体这个现在以现在这种科技手段也好，运动的辅助手段也好 不难， 对，这个不是大问题， 就练身体肯定比练脑子要容易。 没错有朋友说跟美国大学生球员没法比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比的意义嘛， 因为美国他没有青训球员，是吧？他的大学生球员其实跟青训球员差不多，每天的训练时间、训练强度都很大。他也不是那种纯大学球员，他不是说我上完一天课，剩下点时间自己训练，也不是这样的。他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一些专业的训练了。另外呢，在这一段时间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一场热身赛哈，罗马是2-0战胜了特拉纳，其中呢，佩雷斯和库姆布拉先后进球帮助罗马队取胜，穆里尼奥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来，在一段广告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 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燃在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啊！我也看到，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大学生球员和职业球员的球商的问题，关老爷啊也说了，说梅西、C 罗也没上过大学，球商低吗？是吧？ 少数嘛，少数人嘛，有几个梅西，几个 C 罗呀？ 要是他们球商也那样的话，那满大街那就是梅东和 D 罗， 那这个世界足球水平又上了一个档次了啊！有朋友说，你说， 这个申秋不也说了吗？其实足球运动员也一样，球商很关键，对吧？这我们说的是一个普遍的，你说像梅西、C 罗这种顶尖的、极具天赋的，他。是不是先上大学不重要， 人家这个天赋就已经一柄在那儿了。 哎，你看 Mr. Wake 说这还有第四时段，哎， 是啊，惊喜不惊喜？ 对，往常的时候到8:30咱就结束了， 啊， 所以现在 收拾稿子了。 哎，您不用着急，是吧？刚才说了没有什么时间互动，不着急，咱8:30到9:00半个小时敞开聊啊，先进入到极速锐评，来关注一下奥运会方面的一些焦点的事件。 那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在女排身上。7月5号呢，中国女排终于在最后时刻公布了参赛的12人最终大名单。那在这份名单当中，我们能看到的一水的老将的名字，像朱婷啊、张常宁啊、龚翔宇、袁心玥、丁霞、闫妮等等核心的框架全员都在其中了。而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得主林丽呢，以及唯一的一位国家队的新人丽瑶呢，是遗憾的出局。与此同时，各支球队呢也都公布了各自的参赛阵容，可以说这个我们能想象到的明星啊都去东京了，为冠军奖杯展开激烈的争夺。那此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女排争冠希望有多大呀，这个其他有没有竞争对手啊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也是连线了王靖宇，我们也听听他的分析吧。 我个人的感觉，从实际的这个结果来看，东京奥运会延期对中国女排的影响不是很大，或者说利稍稍的大于弊。从有利的方面来看呢，我想就是有了更多的一年的这个时间，感觉中国女排在一些细节上呢还是有了一些打磨的时间，包括像李盈莹，我觉得经过这一年的话，感觉她的这个技术的全面性啊还是有提升，在进攻上也效率更高，更有威胁吧。之前我们比较担心老将闫妮还有刘晓彤他们能不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状况，我觉得经过这一年，总体来讲还是经过他们自身的这种努力吧，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像闫妮，从世界女排联赛来看，她现在的这种状态包括伤病的控制的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 那除了咱们的女排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备受关注，另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刚才我们在连线当中我们的记者也提到了，就是在疫情防护下的东京奥运会将会是一届完全不同的奥运会。即便说像新华社这样啊已经有非常庞大报道团队的媒体前方也感受到了一些不同，像王靖宇老师他也提到，因为他们先期已经抵达了嘛，他已经到了东京，这个连线是在东京给我们北京体育广播所做的。他也提到说，受到疫情的影响，估计像以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啊，2012年伦敦，2016年里约那样，能够到奥运村的国际区去直接面对运动员进行采访，估计今年在东京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的的确确，这一届奥运会可能是在好多年以来会是很非常特别的一届奥运会。有一个最直观的体会，就是今天因为到了奥运村、运动员村，那么我们知道以往的话，运动员村，它有国际区和运动员的这个生活区、居住区。一般的记者只要是 这个经过适当经过申请啊，经过相应的一些手续，是能够自由的在国际区去出入的，也就是说能够在国际区去采访，去跟运动员有交流有接触。但是这次呢，因为疫情的原因，虽然设立了国际区，但是媒体的记者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国际区。今天在奥运村的媒体运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如果要想在奥运村跟运动员有近距离的接触，要采访运动员，那么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必须事先跟代表团申请，代表团同意之后，代表团通知媒体运行的工作人员之后，那么媒体的记者才能在奥运村的混合区，去跟运动员做简短的采访。 哎，从王景瑜老师的这个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到，是吧？到了前方去采访的记者，这一次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压力很大呀。 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像托尼韦啊，像 Mr. Vick，大家都说了，哎，今儿还有第四时段啊， 买三送一呀、 啊哎，不错不错，是吧？92、72、98、09、53也都多说了半个小时、啊，太好了，一看就是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没认真听课 对呀、我们之前还有我们的台长交台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啊，就说这个进入到东京时间了、我们的节目也会有个重新的安排， 要不我把第一时段的录音拿出来再播一遍 别、 啊、还有很多其他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说像今天的话题啊，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哪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上的亮相让您激动不已呢、还有呢，就是在今天下午将会进行的中超比赛，京津德比， 还加了个定语， 大战， 别样的京津德比， 国安怎么来闯过金门虎这一关？您可以在微信、微博平台当中呢，都和我们保持互动。其实我们也是先来回顾一下吧。我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呢，说的比较多的，还真的就是咱们北京奥运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一个是离得也近，对吧？另外咱自己家门口，再有呢，刚才有一位家里人，这确实太多找不到了。他提到就是1984年洛杉矶的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的时候，这个是让人感觉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因为昨天呢，我还专门看了一个，就当时洛杉矶奥运会入场的时候的现场的一个转播啊。当时这个现场的主持人也特别就提到啊 ，CNN 的播音员啊。提到来自东方的巨龙中国代表团，我们也来听一下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的一些相关情况。 各位观众，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当中国代表团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阔步进场的时候，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支旗的是篮球运动员王立斌。各位观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其中有225名运动员将参加16个项目的角逐，体操、女子排球、男子跳高等都渴望取得好的成绩。走在这个队伍当中呢，有广大观众熟悉的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李宁、陈潇霞、吴树德、栾菊杰等。 好像一下这个瞬间哈，画面就回到了80年代，回到了 年代感了、 回到了这个夏小萌特别熟悉的那个年代。 我怎么会熟悉？我从94年才开始熟悉的、 这个熟悉的年代马上就要来了，2008年的时候，2008年已经大家印象都非常非常的深刻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场的时候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作为旗手姚明回忆当时他作为旗手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也再来通过我们的广播来回顾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的情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各位观众，现在入场的是 是著名的篮球选手姚明，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国奥运会的代表团旗手。和姚明一同牵手进入会场的少年叫林浩，是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殷子秀镇于子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曾经获得了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 从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代表团旗手姚明走在一起的， 到1984年徐海峰实现金牌零的突破， 在地 震中从新中国恢复在国际奥运会 的两名同学， 到2004年奥运会排名金牌榜第二位，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获得了112枚夏季奥运会金牌和4枚冬季奥运会金牌。 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099人组成，其中参赛运动员639人，不仅创造了中国历届奥运会参赛人数之最，也是本届奥运会当中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 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4.4岁，其中37人曾参加过2000年悉尼奥运会，165人曾参加2004年雅典奥运会，还有部分运动员是连续参加过亚特兰大、悉尼、雅典3届奥运会的三朝元老，有469人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解说的声音啊，就能够感觉得出来这个时空的跨越变化还是挺大的。从84年宋世雄老师的那种解说风格到08年的那种解说风格，也可以去畅想一下，23号那天，也就是4天之后，冬季奥运会上，咱们到时候转播的话， 这两届应该有张斌老师啊，也有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就是一种转播风格。 包括在微信当中啊，吴梦生就说了。入场仪式就是开幕式有印象，但是呢觉得入场式其实届都一样。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看点的入场式，比如说可以看旗手啊，可以看代表队的这个服装啊，反正就是找呗，就可有挺多颜值都挺在线的运动员呢。 而且呢也是一个让大家重新梳理这个国家名称和国旗的一个过程。 对，是吧？对没错。会，你如果说你这认识的国旗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呢。 另外呢，阿俊就说了，印象最深刻的他说东京奥运会期间，说体育广播如果请我国拿过奥运会的冠军来，那这次印象就深刻了。我们争取，是吧？ 我们努力。 这个事情我们交给在前方的记者团队，是吧？ 给带头大哥捎个信儿。 但是刚才王九米老师也说了，这很难进运动员村去采访到运动员。我们也相信他们在前方的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啊。像唯有战斗也说了，入场式其实主要看各个国家的民族服装啊，还有这个入场曲目，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网络当中也有讨论，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的入场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现在呢应该是在等待揭晓当中哈，网上那些传那些照片呢不大真， 烧茄子呀！ 对，我们等待着在开幕式的时候，咱们展现出代表团的入场的服装。另外呢，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呢，还将会有北京国安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啊。也很多的家里人批评我，包括像北三儿也说了，说管不了别人，我只能管自己啊，我再也不提德比这个词儿。确实呢，现在我们也连线了天鹰啊，他也认为呢，严格意义上这不存在京津德比。但是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两支球队的文化底蕴还是很深厚的，两座城市也有很多的文化的碰撞，大家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横向的类比吧。 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实力上面讲，北京跟天津一直不是一个档次上的球队，北京队一直是争冠球队，天津一直是保级附近的球队。从实力上面，两个球队就是也是不均等的，就是北京跟上海，你可以说，哎，北京上海。这个是两个最大的中国最大的城市哈，你可以说是个德比。北京跟这个 恒大你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两个球队的德比哈，但是北京跟天津从实力上面讲差距很大，不能在实力上面在地理位置上面都不能称作是德比，所以我认为这个德比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只能说是什么呢，北京跟天津是中国两个最有底蕴的足球的城市，就曾经在中国足球的早期的时候，北京跟天津是汇聚了当时中国的国家队当中的主要的队员，这个可以被认为是两个球队的历史的渊源，两个球队都是非常有这种出产著名的队员，而且风格呀比较北派，北派当中有技术含量的，因此这个呢双方，而且是双方的这种球队的性格呀脾气呀都比较葛哈，都比较有对抗性，而且都比较有这种脾气，不是那种泥捏的那种哈，没有脾气的人，我觉得这个增加了双方的这种对抗性，而德比我认为并不存在，只是双方的球队性格是带来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啊，这场比赛天津队不会收在后面打，以天津队的性格一定会攻出来跟北京官打对攻的，希望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希望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哈。我又看到一刷的这个微信啊，这边那一抹风情就是刚才发的，这个8:28发的。他说留给 CBA 的时间不多了，留给主持人的时间也不多了啊。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还有第四十段， 哎，意外不意外啊？ 哎，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哈，在《燃在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的节目当中，我们早晨的雄鸡唱晓将会是2个小时。哎，像一号线说的，四金还高高的呢，是吧？2个小时，4个时段，给大家带来更加全面的奥运会和体坛的相关报道。在金哥的节目当中呢，是5点到7点，我们也是延长到了2个小时。金哥呢，就是延长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提前1个小时开始，是吧？ 对，夜话是 延长了30分钟， 对。 所以呢，从9点到10点半，这边 Mr. Wake 就说了嘛，说我刚才可认真听了啊，说到体坛夜话，你们俩得到10点半。哎，对，我们俩 一跟那说， 哎，陪着您啊，没问题啊，您在我们就在 啊，您一定得在啊。 另外今天的这两个话题呢，一个是关于奥运会的入场式，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届，让您激动人心哈？另外的一个就是关于京津大战当中的一些话题，也看到在微博当中，有志宏春秋他也提到的，肯定是2008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最后时刻闪耀登场，全场欢呼，那一刻全国人民激动万分，至今都记忆犹新。 是。还有麦西穆斯也说，听着入场仪式居然听哭了，哎，想起那年大街小巷都是北京欢迎你，为中国骄傲也为中国自豪。 吴孟生说，2个小时听着挺多，但是奥运会一开始估计不够用啊，哎，所以我们一天呢变成了3个完整的时段。另外在中午的时候还会有30分钟的奥运会的相关的 资讯， 哎，给大家带来。 还有唯有战斗说，咱们这次队服不会还是番茄炒蛋吧？不会，应该炒点别的了。 现在呢，入场仪式的这个官方服装好像还没有发布啊， 对， 没有发布，我们再等一等最后的相关的消息。 另 外呢，还有朋友提到就是关于今天的这场比赛，深秋说那不叫德比啊，叫接比，借饼儿的，哎， 借饼儿啊， 对，京津借饼儿过来踢比赛的，下午4点半，对，没有这个时间，没错啊，下午4点半。而一号线说，这谁安排的时间呀？下午4点半是吧？这么热，这也是很无奈，因为在苏州赛区呢是受到了这个场地的影响，奥体中心的那场草皮不足以完成比赛，所以要在外场进行，而外场的灯光又不能够满足夜场比赛的照明需求，所以只能让在苏州赛区的几支球队痛苦一点，下午4点半进行比赛了。那今天下午呢，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其实都是下午4点半的球，只不过在不同的场地当中进行。 有朋友就问说，那今天是转比赛呢还是播节目呀？ 今天呢4点半啊，为大家带来北京国安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比赛结束之后啊，还有半小时。还有半小时节目。 大鳄说，国安对天津下午肯定是3-2大逆转，怎么还逆转呀？ 先 别逆转了吧， 叫让二追三是吗？先让给对方俩，然后呢再连拿3球，这学 NBA 雄鹿那屋是吧，那屋是让二追四。 现在都讲究这个了，让球。